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月定堂想起来了，几年之后当他启程准备回国，收拾随身行李，发现自己行李箱里有一方手帕，素白无字。当时他以为是杜玉宁临别前放在篮子上的那一方，直至此刻方才恍然大悟，杜玉宁的那一方帕子上有杜玉宁的闺名，而自己一直带在身边的是当年自己跟林叔两人从树上摔下来之后，他鼻子摔破出血，林叔随手拿出来给他擦血的。他以为自己出国之后，林叔跟杜玉宁的结局要么是中学毕业之后就结婚再继续深造，又或者两人一起去上大学，所有门当户对金童玉女的美满放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月定堂下意识不想再去关注这两个人，不想听见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的幸福美满甜蜜快乐。哪怕回国之后，月定堂也没有刻意去打听林叔的近况，直到听见上海名媛杜韵宁的名字。杜家千金嫁入高府，夫婿是军阀公子，哪怕军阀失势也已富贵之极，可谓金碧辉煌，珠光宝气，唯独没有林叔的名字。月定堂以为的童话却有人中途退场，最终变成笑话。林家没落，一夜巨变，杜家悔婚，江女他嫁，林瑶急忙送弟弟刘洋，希望用林家剩余的家财为他博一个好前程。这些都是月定堂那八年里没有听过的情节，堂堂林家公子竟沦落到要靠姐夫一个小科员的关系才能去区里的警察局混一份差事。从前那个凡事力争上游、张扬耀眼的少年，居然沦落到摸鱼度日、醉生梦死、搂着舞女调笑戏弄、不思进取。他们同窗六年，分别八年，离别的时间远远长过相处的时间，甚至就连上学那时候也并非亲密无间，大多是吵吵闹闹，甚至动手打架。以至于八年后，他在翡冷翠舞场再度见到对方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兜兜转转，两人回到原点，林叔却已经不再是记忆里熟悉的样子。可究竟熟悉的模样是什么样，月定堂也说不上来。此时此刻，所有往事回溯，记忆与现实重叠，真正合二为一。白山黑水与星辰日月，见证了林叔在这里洒下的热血，也见证了他所有的痛苦与辉煌。 重新认识一次吧，我错过了你的过去，但我想参与你的未来。 头顶的灯闪闪烁烁，须臾又彻底暗下去，车内彻底变成一片黑暗。月定堂肩膀一轻，林叔似有所警醒。 你怎么没睡啊？ 你之前为什么非要开灯才能睡着？ 我有一次受伤挺重的，四下无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尤其还在深夜，我差点以为自己就死在那儿了。那种在黑夜里等死的感觉到现在都不会忘记。没灯也不是睡不着，就是心里有点过不去，想睡还是能睡。 现在我就挺困的。 睡吧，有我。 嗯。 月定堂也终于有了点睡意，两人相依而眠。 锦州到了，要下车的抓紧时间啊。 不行不行不行，我得下去抽根烟。 火车在锦州站短暂经停，老袁却有些睡不着，他烟瘾犯了还尿急。烟瘾好办，老太太也有抽烟的，这不算稀奇。但三等车厢可没有盥洗室，趁着中间停留一刻钟的空档，他匆匆下车，寻了个偏僻无人的角落，先把个人问题解决了， 再赶紧抽出一根烟，争分夺秒，吞云吐雾。 宋先生， 火车上，一等车厢，和平发现对方在走神。两人原本是在谈论公事，他已经把卷宗打开了，念了一半，对面的宋先生忽然没了反应。这是个高官子弟，得罪不得。和平心有不满，却不得不忍气吞声，关切询问：“ 宋先生，你没事吧？ 你去把那个人找来。”“ 哪个人？” 和平一头雾水，循着他所指看过去，人来人往，男男女女。夜里光线昏暗，电灯照明有限，乍看上去都长得差不多。宋先生眼瞅着那人行色匆匆，很快就消失在人群里，不由懊恼。 他往三等车厢去了，你去找，把人给我找到。 你让我找谁？是男是女？是何长相？ 他原本是个老道士，须有胡须。刚才我看见他了，模样很像，却变成个女的，貂帽罗裙，那裙子是紫色的，对，暗紫色。 和平怀疑姓宋的因为公事不满在拿他寻开心，这忽男忽女，又是道士又是裙子，到底是男是女？宋林回过神，也觉得自己这些话有些没头没脑，他深吸口气，将来龙去脉大致说了一下。 若我没有认错，此人原先在福玉山上的观音庙当道士，今天我跟金老上山的时候见过，现在忽然又男扮女装出现在此处，这其中必有古怪。 这列火车上是有金副市长高堂的棺椁，说是要送老夫人去北京下葬祖坟的。 我们跟死人乘同一列火车，他家老夫人不是过几天才走吗？ 您记错了，是咱们提前行程，所以才正好一起了。不过老夫人的棺椁应该在货箱，中间还隔着二等车厢和三等车厢，跟咱们离得老远，应是无妨的。 姓金的母亲死了，停灵超过七日就算了，非说他做了个观音庙的梦，一定要扶棺上山去祭拜。当时我就觉得此事不对。 您觉得此事哪里不对？ 姓金的在市政公署，成天变着法子跟我爸作对，这次行径古怪，弄不好有什么阴谋诡计。就算没有，能趁机抓到他的把柄，难道不是好事？ 宋先生，依我看，方才可能是貌有相似，您看错了。 我对人过目不忘，那老道的动作我很熟悉。你别废话了，现在马上带人去三等车厢，把金家人找出来，若有可疑，当场扣下，不能让他们离开列车。算了，你就把人找出来，带到我面前，我来审问他们。 这样会得罪金老的。 哼，我还没把他放在眼里。 和平拿这位任性的宋公子没办法，只得带了个人起身走向第三车厢。 这都什么味儿？ 从进入第二车厢开始，车厢内就弥漫各种味道混杂的空气，到了第三车厢，这种气味更加浓郁，臭鞋臭袜子，吃剩的干粮，各种人身上的体味，甚至还有腐败水果的酸味。饶是和平捏紧鼻子，都被熏得昏昏然，有种想要转身就跑的冲动。暗紫色罗裙，蓝色棉袄，梳着发髻的老年妇女。根据宋林的描述，和平一个个找，放眼望去，所有中老年妇女好像都符合他要的样子。 喂，醒醒！ 干什么呀？你谁呀？ 站起来，让我看一眼你裙子。 啊！变态呀你！大庭广众你还敢耍流氓，臭不要脸！ 我。 和平所到之处，所有人看他的目光都带着古怪，好像他是专门朝牢狱下手的采花大盗。他也不想这样，他也想安安稳稳坐在第一车厢里，就着暖气喝咖啡。可谁让他的顶头上司是多疑好计的宋公子呢？和平倍感冤枉，他为自己一身崭新西装哀叹，心说回去之后还不知道得喷多少香水才能盖过这一身味儿。 何先生，倒数第二排那个穿黑色长袍戴礼帽的应该就是金家人了，我见过。 和平赶紧望去， 三男一女，一老一少在低声交谈，嘴里还在吃东西。对面一男一女互相依靠打瞌睡，那女的看上去也颇为年轻，并不像是宋先生所说的老妪。 过去看看。 老金正磕着瓜子，听小金说起奉天城内的一文一事，冷不防肩膀被拍一下，差点把嘴里的瓜子皮给吞进去。他在金府颇有地位，脾气随着年纪渐长，当即就要转头骂人。 你他娘的，你们是谁？ 是金叔吧？我姓何，是宋老先生的机要秘书。方才我这随从说看见您了，我还当他眼花。您怎么在这儿坐着？快随我去第一车厢吧，我让人给您腾位置。 宋林可以不管不顾让他来抓人，和平却不能如此鲁莽。对方怎么说也是金副市长的人。金副市长弑母至孝，奉天人人皆知，能够带他扶棺回乡的自然也是信得过的老家人。打狗也要看主人，和平可不想凭空得罪人。老金面露恍然，心里却陡然生出警惕。 小何啊，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们这会儿有差事在身，万万不能耽误。后边货箱里就安放着老夫人的棺椁，我等一定要随行看着，万万不敢疏忽大意。不知宋先生是否也在车上？ 宋先生没在，我是随小宋先生出行的，到天津办差。 那烦请代我向小宋先生告声罪，我等身上带丧，就不方便去给他问好了。待到了北京，我们一定写信禀告老主人，请他出面向宋老先生致谢。 和平趁着说话的间隙去了林叔一眼，蓝色旗袍，没穿罗裙，不是紫色，那就肯定不是了。 啊，好说，金叔客气了。这几位是？ 哦，这是我侄儿，也姓金，也是金家人。这是卓京的内侄夫妇俩，这次是接到了北京中学的聘书，正好一道与我们前往任职的。大侄子，有客人，快起来行礼问好。这位是何先生，他的上司宋先生，与金老师同僚。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